暗黑殿堂，那也是一个充满了无数传说的场景。恢宏的殿堂气势非凡，角色置身其中显得非常渺小。抬起视角仰望一下天花板，遥远的如同苍穹一般。不过对于老玩家来说，早不会对这些场景有什么感想了。也就是唐柔和包子这样刚到神之领域还没过来过这片的人，进了殿堂后会有些新鲜的东张西望一下。叶修早和斩楼兰联系妥当，到了殿堂就见斩楼兰领了一团人正恭候着，看到他们三人过来立即邀请入团，然后直接就把团长的位置交了过去，再然后看着三人的装备，斩楼兰那个心酸呢。 大神啊，你们三位这一身装备我看着真不老人。 那给点装备啊，我们不介意。 叶修表示， 出来没带着，回头呢。 哼，那可就不用了。 啊，怎么讲？ 叶修也不解释，转入正题。 岳云的人呢？ 里面点兵点将呢，也看到我们了，估计也防着呢。 没再见其他工会了？ 没有。 沿途上扔点人盯一下吧，发现再有什么情况的话，也好提前有个准备。 放心，都安排好了。 斩楼兰那也不是幼稚到什么都需要叶修教的地步。 进，我们上。 叶修点头，领团出发。团队斗志很高昂，因为君莫笑是什么人，那都是被八卦过的。虽然最后没什么人亲口证实，但很多玩家深信此人就是叶秋。这玩家无论是不是叶秋的粉丝，叶秋两个字的分量必然是清楚的。这时能和这种大神网游里组队组团，那总是一段了不起的游戏经历。 是叶秋大神吗？是叶秋大神吗？ 团队里的频道里不少人叽叽八卦着。君莫笑虽然一直挂在一展天下的工会里，但基本没和这边的工会成员有过这种接触。 是我是我，大家听我指挥。 哦， 频道里各种表情让斩楼兰那个羡慕嫉妒恨呢。这种膜拜可是他砸钱砸不来的。 那大神，我过去那边了。 斩楼兰打着招呼，他是准备带另一团的。 嗯，你去。 叶修回道。斩楼兰退了团，准备加入其他团队，但角色总不能立即瞬移过去，还是和君莫笑他们走在一起，在最前算是给叶修他们引路。暗黑殿堂内的光线并不怎么样，一路穿过数个场景，终于到了一处宽敞大厅，里面已经堆了数百人，但毫无拥挤的感觉，除了数根高耸着的石柱和昏暗的光线，一点都没有室内的感觉。 那边就是岳云的人。 斩楼兰给叶修指了下。 看到。 叶修应了声，一边观察着对方的成员，一边团队频道里安排。 来，队伍我们重新编组一下。 一个团是十个人，此时叶修重新编排却是按职业划分，将每支队伍组织的风格明显。远攻的、近战的、加血的、猥琐的、地图轰炸的、控场明显的，各种风格以队伍为单位罗列出来，显然是为了更方便的指挥。 我们的人在那边，什么时候开打？ 斩楼兰问叶修。他这时候已经不在叶修他们的团里，不知道团队正在进行调整。 就打就打。 叶修一边说着一边继续张罗。 哎呀，他们动手了。 斩楼兰突然叫道。叶修转过视角一看，岳云工会的人果然已经开始活动，各种技能在这一时间突然爆发。 你带人先上。 打人还是打 boss 啊？ 随便。啊，对了， boss 在哪儿呢？ 叶修问着。他是真没看到 boss。暗夜流光索尔和玩家角色一样的体型，不是什么高大魁梧的非人怪物，所以这样人多的场景中挺不好找的。 已经冲出去准备战斗的斩楼兰一个手抖操作引发的踉跄，情不自禁回头扫了一眼君莫笑。这种问题一般人问那是很正常，但大神在人心目中应该是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的，现在到了现场居然找不到 boss， 这让斩楼兰没由来的心慌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到叶修又说了一句， 算了， boss 在哪儿是你应该关心的事。 斩楼兰恍惚地跑到了另一边，和准备攻击 boss 的团队会合。月云公会一边打着 boss， 一边很是小心地戒备着一展天下的人。人马囤积在这儿，目的都不用说，对于月云公会而言，能有一次掠到70级 boss 的机会也非常不容易，他们也不想失去。 上啊！ 斩楼兰过来后高声怒吼。 打人还是打 boss 啊？ 团队里有人问。 随便。 斩楼兰想起叶修之前的安排，也是随口给了这个答案。末了一扫前方战局，半晌后道， 对了， boss 在哪儿呢？ 斩楼兰理解了，原来杀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暗夜流光这个 boss 真的完全看不到在哪里。斩楼兰一时间也找不到，但团里有人一直盯着呢，连忙指引。看到 boss 在哪儿，斩楼兰心下正合计怎么打，叶修又给他来了条消息， 对方人可不少啊，可能需要点替补。 哦， 斩楼兰应了声，连忙又盘算如何安排呢，结果就听得那边吼叫连连，叶修率领的团队已经冲上去了。目标明确，没有迟疑，再说了，叶修也根本没找着 boss 在哪儿，指引着团队上前，直接就是打人的。 一队二队左边，三队四队右边，五队挡中间，六队七队四个身位格站两排最大距离攻击，八队刷状态，九队准备丢兵，十队治疗刷好血。 这分工是冲击前就已经布置好的，此时不受骚扰的情况下执行得很完美。这一波冲下去，月云公会直接就被杀开了一个缺口，明显招架不住。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一展天下的人来得这么霸气，直接冲上来盯着人打，看起来连 boss 在哪里都不知道的样子。 顶住顶住顶住，不要乱不要乱。 月云公会一时间根本就没个反击思路，用的是意识流的指挥。 九队盯。 叶修这边一声令下，九队玩家主要是魔剑士和鬼剑士，早已经准备就绪，听到命令立刻丢下各自的技能。魔剑士的冰创波动阵和鬼剑士的冰霜结界虽不完全相同，但却都有几率产生冰冻的效果。大片丢到月云公会的人堆当中后，瞬间出现冰块无数。 地图轰炸不要停，三队冲，注意打断对方大招。 大混战中，叶修根本没去展现他的个人战斗力，只是从容地居中指挥着。双方虽无什么默契，但叶修的身份在这儿，他下的指示团队中根本没有什么人会心生疑虑，不问原因都会去执行。各队在他的调度下有效地发挥着作用，时而攻击，时而控场，时而集火，时而转火，打得流畅无比。他们打得流畅，月云公会这边自然是狼狈无比，乱成一团的他们半天了还在意识流的顶住顶住。这和一展天下这边叶修又狠又准的指挥对比下来，简直就是一盘散沙，没有思路，没有章法，最大的损失占最小的便宜，这是月云公会目前所处的状态。月云公会这样实在也是被逼出来的，带团的指挥并不想这样意识流，但问题是不意识他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下指示，对方的攻击铺天盖地的一样的卷来了，让他觉得这样也不对，那样好像也不妥。 顶住顶住。 嚷嚷这话的时候，团长大人也在积极观察形势，思考对策呢。 但他的思考却是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刚刚有点主意，还没来得及说话，风云突变。他那点主意立刻变得像一个卧底在使坏一样，这让他怎么敢发出指示啊？叶修带的团一下就把月云公会给冲乱了套了，后方失火，前方杀 BOSS 的人也从容不起来啊！不少人手惊慌失措地去支援那边的 PVP， 结果斩楼兰带领的 BOSS 斩杀团也是冲了上来，月云公会连忙上来抵抗，却是以为斩楼兰他们也会像叶修带的团一样直接上来砍人，于是他们索性先上来砍了。虽是以攻击 BOSS 为目的，但人队这样砍上来了，斩楼兰当然也不介意一下。论判断形势、指挥团队，他和叶修是没得比的，但他们这边有一队的超精英战斗力啊。斩楼兰、前方隔海、小北、叶希、千叶、离若，他们五个可是准备进军职业联赛的，无论角色的实力还是操作者的水平，那都已经远非网游玩家可比，可以说除非来个职业战队，否则只论五人组的话，斩楼兰他们这五位可谓是目前网游中战斗力之最。这一点眼下就有着最直观的反应，五人冲杀在最前的根本就是所向披靡，配合默契，攻势衔接自然，已经体现出了该有的职业水准。有这样一队人在，一下子就把月云公会的人马给压制住了。再说一斩天下，其他人也不是来打酱油的，人是过来添油加醋。这一来，月云公会两边都是节节败退，跟着 BOSS 暗夜流光那边也是控制不住。暗夜流光这一发威，月云公会是三面受敌，角色像被收割的麦子一样齐刷刷的一层一层倒下。 攻击 BOSS！ 斩楼兰倒还清醒，没忙了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这杀得热血不舍得离开，倒是指挥了些人马过去开始朝 BOSS 下手。月云战队败局已定，但指不定还有什么工会的人马就会赶来呢。正这样想着，结果就收到噩耗， 有临海工会的人朝这边来了。